第34集。 想到这儿，孟昭对陆时琛说， 如果今晚还是没有任俊的消息，明天我们就动身再去一趟盐城。 嗯。话音刚落，程韵面前的那台座机忽然响起来了。一直在尝试拨打电话的程韵条件反射地拿起了听筒。 喂喂，任俊。 孟昭示意程韵按免提，任俊的声音传了出来。 不好意思啊，警官，路上出了点事故，手机也没电了，刚刚才解决问题。 任俊，你现在在哪儿？ 啊，是孟警官吧？我在界县，正往明潭赶回去，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就到。哎呀，孟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一上午急死我了，车子半路抛锚，手机又没电了，我还答应了你们今天上午回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会在界县？这是去哪儿了？ 哦，我朋友打算在故事开一个化工厂，想拉我一起入股，我就想着去实地考察一下。 去故事不是盐城，任俊是不是在说谎？ 孟昭看到一旁的陆时琛已经在平板电脑上滑动着屏幕，看起了电子地图，他继续问任俊， 车子现在修好了？ 已经好了，前面就是高速了。孟警官，我路上开快点，争取在你们下班前赶到。 好，那我等着你。 挂断电话，孟昭看向了陆时琛， 怎么样？ 从故事回明潭确实有一条路线会经过界限，而且去故事也的确会途经盐城，单从路线上来看，很难说任俊有没有在撒谎。 这时程韵也进入了内部的联网监控，将屏幕转向了孟昭和陆时琛的方向。 哎，你们看，任俊现在确实在界限，这个是界限的高速路口，任俊的车刚刚经过这里上了高速，这点他倒是没说谎。 孟昭陷入到沉思之中。 失联这么久，任俊解释说是因为车子抛锚，手机没电，也不是在撒谎吗？ 下午4:30，任俊果然如他所说的，赶在市局下班之前到了。程韵把他领了上来。 孟队，任俊已经到讯问室了， 我们过去吧。 走进讯问室，孟昭看向了任俊。坐在那儿的任俊仍然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跟吴嘉义死亡当晚的模样没什么不同。这种样子真的是他装出来的？按那个老管家的意思，平常他确实就是这么一副性格，如果能十年如一日的伪装成这副模样，那奥斯卡还真是欠他一个小金人啊。见孟昭走过来，任俊立刻起了身。 哎呦，孟警官，您来了， 坐吧，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不用紧张。 不好意思啊，孟警官，总是适应不了这里的气氛。 在孟昭和陆时琛坐下之后，任俊才再次坐下来，他略有些局促地问道， 孟警官，这次叫我来是什么事儿啊？还是因为家父吗？ 算是吧，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想知道任先生为什么要在手机上安装反定位装置。 有吗？ 任俊显示出不知情的模样，掏出了正在使用的老款智能手机。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手机，我真是不知道还有这种功能啊。 看这手机老旧的样子，说是任海用过的也不奇怪，如果真是任海留下的手机，那安装这种装置倒也正常，不过人家如此富有，用得着这么节俭吗？ 孟昭仍然有些怀疑，但是不论真假，这都已经不是今天审讯的重点了，得赶紧切入正题了。 这样啊。 孟昭没有否定任俊，他仔细地观察着任俊的表情，同时变得严肃起来。 任先生，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还请你如实回答。 啊，一定一定，您尽管问。 冒昧问一句，你与父亲任海的关系如何？ 孟警官，您问这个是 不方便回答吗？ 也不是，只是不知道您为什么问起这个。我和家父怎么会关系不好呢？我母亲早逝， 一直以来都是父亲把我拉扯大。我知道父亲嫌我没出息，但一直以来我都很尊敬他。 哦，你没出息，我可不这么觉得。任先生对投资的精通可远超我们的想象。 哎呀，只是运气好罢了。孟警官，别拿我开玩笑了。哎，孟警官，是不是我投资的哪个项目出了问题？难道是和吴佳一的黑道有联系啊？ 这倒没有，只是单纯的惊叹一下任先生的眼光而已。方便说说您母亲的事吗？ 任俊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收起了笑容说： 孟警官，为什么对我的家庭关系那么感兴趣啊？与这案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请任先生如实回答。 一阵沉默之后，任俊开口了： 我母亲在22年前，也就是我11岁的时候过世了。 她是怎么过世的？ 自杀。 为什么自杀？ 可能是公司经营的压力太大，再加上我父母的关系有一阵很恶劣，我母亲的精神渐渐就出了问题。据我父亲说，她是患上了抑郁症。 你母亲自杀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表现？有没有服用什么药物？ 我不太清楚。我母亲那个时候很忙，一个月都跟我见不了一次面。我那时候也不懂关心她，完全没有发现她抑郁了。直到她自杀，我才发现她已经生病很久了。 是真的不知道母亲被下毒的事情吗？还是知道而故意不说呢？ 孟昭仔细地观察着任俊的神情，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抓住一些违和感，但是任俊自然的甚至是真情流露的表现让孟昭有点判断不出这些话的真假来。 看来还是需要一些更加激烈的对峙。你父亲离世的当天你去了哪儿？ 我想想，火化完我父亲之后，我一直在家没出门。 孟昭和陆时琛短暂地对视了片刻，两个人的精神更加集中，他们知道任俊开始说谎了。 是吗？我们得到了消息，任先生那天过得应该很快活才是。 孟昭拿出了任俊去娱乐会所的照片。 您可真急啊，连出席葬礼的衣服都来不及换。 话音刚落，孟昭和陆时琛观察到任俊的表情在一瞬之间变得有些阴鸷，但是立刻之间又回归了常态。他有些恼怒地冲着孟昭说： 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警官今天叫我来就是过来取笑我的吧？ 一个在父亲去世当天还能去娱乐会所的人，竟然称自己一直很尊重父亲。就你这种尊重的程度，我看就差在坟前蹦迪了吧。 孟昭说这句话本来是为了进一步的惹恼任俊的，但意外的是任俊却并没有进一步表现出愤怒的姿态，反而又回到了平静时的样子。他小声地说： 我错了，警官，这是我的家事，请您不要再过问了。 这可不能算是家事，你母亲是不是被谋杀的？是被谁谋杀的？你父亲是怎么死的？是不是真的被吴佳义所害？这些事如果都算是家事，那只能说整个警局都是你们家的。说，吴佳义是不是被你设计杀害的？任海的死与你有没有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在诬陷我。 任俊立刻站起身来，虽然还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但是这一下他确实有点被逼急了。孟昭盯着任俊，许久未动，他似乎在任俊的脸上看出了什么。看着任俊越发紧张着急的样子，孟昭摆了一个让他坐下来的手势。 任先生，今天先到这儿吧，接下来请不要到处走动，我们会不定期对你进行传唤。 好。 任俊小声地回了一句，就由其他警察带离了讯问室。孟昭叫来另一位警察吩咐道： 派人看好了，不要再让他出门了，对外联系也全部切断。 嗯，好。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